欢迎到 Otto Channel， 我系每日， 我系杰特。 今日期2025年5月24日，先讲边单嘢啦，就呢个《白剑套妖传二》啦。 呢度系 Otto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唔算特殊新闻嘅，不过见肥嘅发生指数直线上升，由呢个新闻报道变成呢个专题啦。我哋咁啊，一只台湾制嘅游戏，咁啊喺发售之前就好有好多好期待，咁啊发售前有几多期待，发售后就有几多被人屌。 我都听到，冇乜留意，但系我连我啲咁唔留意台湾新闻人都咦。自己好像好好红喎，咩事呢？ 一嚟就好多人事前有好多人宣传啦，事后好多人鞭挞啦。我真係好耐冇见过啲咁撚花生嘅嘢啦。虽然都几反映到现在有对岸台湾嗰边嗰啲独立游戏做出嚟嘅嗰种佢呀。因为以前我哋都有讲过类似嘅 case， 我已经好似係讲赤足嗰陣时讲定係单，我唔记得，唔係好肯定啦已经。因为呢啲嘢成经常发生嘅。基本上就係一个中国嘅发行商同台湾嘅开发商之间嘅问题。好几次㗎啦已经係。咁啊虽然新闻都有睇过，但既然係专题我哋重新讲一次啦咁样。咁首先咧就系一只 Wolverine 嘅游戏，即系不断咁碌，不断咁循环嘅过程，然后中间你越嚟越强，亦都当然你中间会撞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故事，最终打过关咁样嘅一种游戏咯。咁其实如果咁样讲应用嘅咧，反而其实你未必知道系乜嘢，但如果我讲 Hades， 大家应该可能会比较理解啲啦，就系嗰只独立游戏攞晒奖嗰只啊。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当然入边嘅故事系另一个故事啦。我唔记得佢系有明确地讲系受佢启发啦，定系外人去形容佢啦，应该。但系大概系咁样嘅游戏啦。咁台湾做嘅喺 Kickstarter 入边，咁佢就搞众筹啦。咁大家都知噶啦，而家啲独立游戏经常搞众筹嘅。虽然所谓嘅众筹而家越来越变成咗一个超早期预购方案。都 OK 嘅，还 OK 嘅。 呢个讲起众筹就一个好搞笑嘅事。我一直以为中游机众筹就系宣传头先你讲啦。咁有个某间耳机厂将佢新耳机就掟上去众筹，顶佢个肺。日本众筹都未完，中国嗰边已经周街卖咗啦。咁众筹咩啫你？ 啊，呢个就阵间讲众筹的时候可以再讲多详细少少咁啊，先继续俾我讲埋个大概时间啦。咁啊，然后众筹完，咁啊，最终上市成功。嗱，先讲下呢样嘢入边咧，喺众筹入边已经好算系罕见噶啦，老老实实。不过都系剩翻正常，会再详细讲。咁啊，然后出咗嚟啦，但系问题就系咧，台湾嗰边个定价就好捻恐怖。咁相对嚟讲咧，大陆嗰边定价特别地低。咁呢个恐怖低又唔系讲紧佢绝对值嘅相距，系连个建议值都有个差距嘅。因为 Steam 其实系有个唔同地区嘅建议值，嗰个价值大概系参考咗汇率同当地汇价、人均个消费能力、承受能力之类嘅嘢计出嚟。大致上一只游戏，譬如我定个美金$100嘅，咁佢唔系定780蚊港币嘅，系会略低于780嘅。原因就系因为香港嘅物价指数冇美国嗰边咁高。喺佢哋遊戲世界入面啦，通常因為美國通常係高價區，香港係中高價區，咁台灣就係中低價區，中國呢就係中低再低啲，接近最低但係唔係最低啦，最低就係我哋成日講嗰啲阿根廷啊、土耳其嗰啲，咁再高啲都係啲我講 shit hole 會唔會好過分呢？不過真係差唔多啦，嗰扎 shit hole 呢就係低價區咁樣啦。一佢係咁樣去區分，同一隻遊戲都有唔同價錢嘅，佢有個建議嘅數嘅。白剑入边呢只 game 叫全称叫《白剑讨妖转耳谈》啦，我以往后全部都简称白剑啊。白剑咧，佢大部分国家都系用建议售价嘅，咁好正常啦。大部分藏信到烂，所以先有个咁嘅建议售价啫嘛。唯独有三个地方系唔一样嘅，一个系中国区比建议售价再低20几%。嗱，佢本身中国推演系相对比较低噶啦，香港区比建议售价高20几%。然后台湾区比建议售价高80几%， 哇！ 这个数好捻恐怖。咁个最终数应该系800几蚊台币啦。咁因为佢一开始就有九折，我都唔知应该计边个数先啱啊。总之就应该系800零蚊台币，围埋就200几蚊港币。香港这边呢边咧，都其实我记忆中系仲要再贵啲噶，围翻喺200几港币。即系如果用翻同样台币嘅计话咧，就系900几成千噶啦。咁、首先跳出嚟嘅就当然系台湾的乡民们啦，咁即系你知佢哋向来都系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A.K.A. 穷人咁啊。当然啦，贵系一回事，系咪真系好贵？不完全，但系 算贵啦吓，但系要考虑翻呢啲呢类独立游戏，通常都唔会定到咁贵嘅，通常要系真系好大制作性先会搞到咁贵嘅。即系当然我哋玩平时玩开一只普通游戏三四五六百，你唔可以攞啲嗰啲嚟比嘅，因为嗰啲就算系商业作比较大型啲嘅，开发个规模大啲，游戏内边嘅规模都大啲，唔可以同人预嘅。咁即系讲翻清楚俾啲冇玩开独立游戏冇留意嗰边人啦，咁样。虽然呢只系咪独立游戏都仲可以有得讲啊，因为佢其实佢系有出家用机版本嘅，即系 Switch 版系890蚊台币可以起足。咁啊唔单止系个贵唔贵呢个问题，贵唔贵呢啲就自由心证啦。我买嚿嘢卖几多钱，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嘅啫嘛。咁问题就啱啱所提到啦，唔单止高，仲要系比 Steam 个建议售价高一折，因为任何游戏其实你可以马上拎去查嘅。嗰个系数系固定㗎嘛，所以你任何第一只可以你可以知道有只游戏系比标准定下高定低嘅。一个最唔爽嘅地方就系呢只 game， 你喺台湾做 Kickstarter 做募资，攞咗一嚿启动资金，你只 game 先做得成嘅。即日本仍然系咁啊。然后只 game 仲要系嗰个新闻我哋都应该有提过嘅，佢系攞咗政府嘅补助嘅，补几多唔知道，印象中唔系好大嚿，但系都即系睇个标准啦。就对只开发游戏嚟讲咧，真系杯水车薪嘅啫。但系一般人眼中都唔少噶啦，印象中亦都唔少嘅，都不无小补噶咁样啦。咁佢既然佢攞咗台湾嘅补助，攞咗台湾，即系由官方到民间，佢都攞咗佢嘅钱，咁然后你卖台湾特别贵，咁就会变成割韭菜嘅部分咯。佢贵真系唔系问题啊，本来真系唔系问题。你唯独系台湾贵，即系呢个奇摩子我哋都理解到嘅。咁即系调翻转讲，佢喺香港呢边特别贵，好似真系冇几人出声，可能台湾香港呢边冇乜人理咯，系都唔系 OK 啊，系咯。调翻转讲，200几蚊只 game 系冇咁贵啦，屌我求其买只 game 都唔止呢个数啦。即系如果你当系只普通 game 问题啊。 咪依200零蚊嘅算平啦， 啊，即系当然啦，要睇都系啱啱嗰句睇佢规模、游戏规模性嘅。咁另一个佢唔爽嘅地方啊，调翻转啦，就系点解我哋要卖贵啲，中国要卖平啲咧？即系呢两者嘅差距，主要系呢两者啦。香港就冇乜人理，从来都呢两者嘅差距咧，就主要造成第一个生活问题。咁然后到出问题啦，咁大家笑嗰阵时咧，就系出现嘅第一个花生就系两边。斗推石站就系话，喂个价钱，大家讲好咗先决定噶、哦，跟住一边就话，唔系、哦，你啲价钱系你话大石炸死，你话系就系噶咯，两边都各自咁讲，即系厂商嗰边，即系台湾厂嗰边啦，就话系你话应该要去接近翻主机版个定价噶、哦，发行商嗰边就同你讲，唔系、哦，我哋呢边。因为主机版即 Switch 版啦嘅定价系发行商决定嘅，佢哋由佢哋负责发行嘅。如果唔系都唔使佢哋做发行啦，开发商可以做埋啦。呢啲嘢系发行商嗰边做嘅，咁发行商嗰边系定咗个价，呢、这个价钱喺 Switch 机入边唔算贵，但系以独立游戏讲可能会偏高。咁嗰边就同佢讲，喂大佬，你嗰边890，咁我呢边880好正常啫，而且都系你建议嘅，佢个价钱系。即系咁开发唔系，要成日开发发行商好啦，烦即系 叫口惨手呢句， 叫口惨手。我后边开发商我简称佢做 check Q， 发行商我简称佢做 GSE 啦，阵间可以再介绍下。咁嗰边两边就互相推卸个责任，就到底系边个决定嘅？喺呢个之前我讲翻清楚啦，就啱啱都讲即系讲到一嚿嚿咁样啦，已经呢只游戏有两个厂商，一个系开发商，一个系发行商，再一个应该系嚟打杂嘅嗰个轮内唔理佢啦。开发商简称 check Q 啦，方便我读啊，系台湾嘅公司负责开整只游戏嘅。发行商 GSE， 我已经唔记得咗系乜嘢简称啦，我睇过噶，但我已经过目即忘啊。即系 GSE 就系一间。香港注册嘅公司主要做游戏发行，各种游戏嘅中文化，支持佢嘅业务系咁。总之佢唔做只 game 嘅，但系佢会帮人哋去整 game， 一般叫佢发行商啦。以前都成日讲过嘅，但系好少正式式咁讲啦。呢档嘢系我系望过眼嘅，即系有少少印象嘅，因为逢系啲乜子乜子我都会去搞噶啦。咁主要系帮人哋做啦，但系我印象中呢间公司咧系。港皮中骨嚟嘅，入边系有香港人，公司都系香港注册， 但系入边有唔少嘅成员系中国人嚟嘅，而佢做嘅嘢都习惯咗系中国嗰边个模式比较多，即系佢似一间中国公司多过香港公司啦，咁样讲会安全啲。咁、但系基本上呢啲跑世界仔嘅，亦都多少有啲国际化嘅，未至于话完全系一间纯中国公司。喂，新闻嗰边我讲到好似有啲激进咗少少，咁啊修正翻少少啦。咁佢不过你当佢中国公司咧，都十之八九八九噶啦，咁样佢哋。一般发行商要做嘅其中一个就係将你啲咩公关宣传啊、打包啊、同嗰啲平台倾偈啊、嗰啲 credit card 嘢基本上佢做晒嘅。不过呢个 case 入面比较有个消息特别就係台湾嘅发行係 7Q 自己做嘅。咁都好容易理解啦，因为台湾自己地方啊嘛，一啲比较容易做嘅 ,Steam 上面上架嗰啲嘢係 7Q 自己做嘅。主机发行嗰啲比较烦，要同老任讲，要同 Sony 啊嗰啲嘢讲。我唔肯定佢有冇 PS 版啦，但係GSE 其中一样嘢就係、是、其中一样 sell point 啊，佢係老任同 Sony 嘅指定合作商之一，即係有大家有签约嗰种嘅合作商。咁搵佢哋发行主机嘅游戏呢係会轻松好多，你做少好多嘢嘅。即係佢哋係有做嘢嘅，唔係純粹咩嘅咁樣。咁啊，但係咁呢度入邊咧，就係變成機價錢係大家重心。咁邊個決定價錢，就會變成就係責任誰屬嘅問題了。即係我如果係我決定咁 Q 貴嘅，咁啊當然係我嘅問題啦。但係呢度入邊咧，兩者就互相推卸責任，而且到底邊邊係事實都好難講啊。總之我只能講佢哋都有講到，因為一般嚟講，啱啱講到啦。定价嘅价钱卖几多钱系发行商负责嘅，但系第一 Steam 上面嘅发行系 7Q 自己搞嘅，第二就系 GSE 嗰边就话，喂，我哋只系建议你卖呢个钱啫，咁但系 7Q 就话系佢哋讲嘅，大家都知道所谓嘅半强迫就即是我强迫了你，然后要你挂，唔系强迫，系有啲咁嘅嘢嚟噶嘛？因为发行通常嘅情况咧，发行商系大过开发商嘅，发行商说了事咧。你开发商一般就好难 say no 嘅，就当然要睇两边到底边个大边个恶啦。但一般嚟讲，佢个所谓建议，你系好难完全唔理会佢嘅。咁所以一边 TQ 嗰边就话我系你强迫我嘅 ，GSE 嗰边话唔系话我哋建议你啫嘛。两者其实可以系正，都系正确嘅。一边觉得喂，我提提你啫嘛，你可以卖贵啲，等我哋个发行嘅主机版可以容易卖啲。因为调翻转讲，如果 PC 版同主机版都系卖紧880同899嘅话，咁我梗系买主机版咯。 嗯， 即系主机版有实体，即刻插即刻玩，仲可以喺街上面玩 USB 啦。咁你主机版有咩优势啊？咁所以正常啦，先讲翻个正常情况。正常情况咧，主机版通常贵过 PC 版嘅，贵几多就视乎你发行啊嗰啲嘢嘅策略嗰啲性啦。佢计到咁接近嘅话咧，系啲好大嘅厂 who fucking care 状况，即系你卖边边都系我嘅。嘅情况呢先会咁样决定咁样 set 嘅。我再请返一次，因为有啲玩家平时主要接触啲大作，呢啲猪佬必计嘅小游戏呢，唔系叫佢咧小规模制作的游戏，唔系话佢咩啊嘅人就对呢啲嘢系比较猪佬比较啲嘅。咁啊，似嚟咁啊，大佬咁两边嘅讲法，我个人判断其实都有可能系，甚至好有可能根本两者都系事实。咁虽然啦，呢方面入面咧，我会觉得提到咁高嘅价钱，七 Q 个责任应该会比较大嘅，或加到好似主机嘅价钱。因为调翻转讲，我买一只卖200多元，同一只卖800多元，差109,700你啊！同样都系买1,000只出嚟啊，我收翻嚟嘅钱差109,800你啊嘛。所以如果买得到800元嘅话，我绝对会卖800元，即系好正常嘅商人理论嚟啦。一只游戏应该卖几多钱，其实好难决定嘅，因为你到最终卖几多只，你冇一定啊嘛。我只碟，我啤嘅成本系1元，咁卖你10元，好正常啊。先讲真系好正常噶，咁样好正常啫。咁但系。一只游戏开发成本系1元，我卖你10元啱唔啱咧？好难讲噶呢啲嘢，因为边际成本嘅问题咯。咁第一样烧完啦，咁结果咧就系好快速地7Q 出咗个声明，话系唔值。咁然后就话更正翻啦，咁啊所谓嘅更正翻嘅价钱系600多元。不过呢个肯定唔系错误，后面可以再讲多少少，呢、这个肯定系降价。800多元嗰个就俾人屌嘛，减到600多元。当然啦，第一就系你开坏咗个头， 但系唔系咁样，你减$200就可以烧，因为就算减完，都系比建议售价高咗，好似20-30%。呢、这个差距依然存在，个相对剥夜咁依然存在。我贵20-30%，你平20-30%，个标准仲要系讲紧已经计完汇率同埋生活成本嗰啲嘅 Steam 参考建议数字啊，即系中国嗰边最终系卖200+台币。但原来我因为我睇嘅所有资料主要都用台币嚟做标准，毕竟系一只台湾游戏，咁啊搞唔掂咪自己脑内边除死啦，如果我唔记得讲嘅话，咁喺中国嗰边系卖50-60港币嘅，明唔明先？喺中国嗰边卖50-60人民币，咁但系台湾嗰边系卖到200+港币，个中间个心理落差，同一嚿嘢喎，大佬，同一嚿嘢都系 Steam 上面嘅 PC 版，唔系讲紧主机版同 PC 版嘅差距，系同一嚿嘢。咁俾我都有啲心理落差啦。一般嚟讲，大家会比较系会接受中国区嘅游戏比较平嘅。咁但系一倍都差唔多系极限噶啦。你中国卖紧60咧，咁台湾应该系卖6×4=250，再除成个二，超过500咧就好难接受噶啦。已经double都差几夸张噶啦。因为台湾本身都系中低价区，唔系特别贵嘅区嚟啊，已经系。香港卖2倍咧就正常啦。咁以前我记得以前都系嘅，以前啲 PC game 咧，香港卖100+噶啦，有啲喺中国入边咧系卖$几嘅啫。即系呢啲我哋可以接受到嘅，但系你知道台仔喺价钱上面比较敏感啦。嗱，我讲到好客气噶啦，自己翻译翻应该我原本一句应该系乜嘢啦？ 唔系咁样，咁价钱我夹咪卖价钱敏感又唔系坏事嘅。不过 咁、买贵咗，大家都唔爽嘅，呢个系事实嘅。不过 系啊，实有嘅。咁我有时啊，卖贵咗买两，有时屌唔好玩啦。有时啊，$10-8啊，啲友都鬼晒咁嘈啦，平$10-8都 吓，仲要系全世界净系我特别贵。虽然佢眼中就冇咗我哋香港啦，其实全世界买得最贵系香港，其实几癫嘅。如果你有留意开，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开，因为我唔做任何嘢嗰阵时咧，就咁揿落 Steam 嘅页面咧，见到系英镑价，然后我登入翻我自己个 account 嘅话，见翻系港币价，系差咗一折嘅。香港系平一折嘅，仲要系。不过呢个就我哋呢边就算啦，唔讲啲乜乜啊。咁翻嚟啦，咁两者嘅落差会有个相对剥夺感，唔爽。其实主要就系讲紧唔爽，尤其是我哋做咗咁多嘢，又送酬，又政府补贴，升。喂，你唔平俾我哋都唔好贵过人哋啦。佢哋用咗个例子就系剑星，剑星嘅韩版几乎系全世界最平嘅，除咗中国平佢少少之外，好似平10%左右就只系俾佢。你谂下，南韩嘅物价指数同中国嘅物价指数差几捻远，佢都系咁啊？点解？我哋自己人啊嘛，韩国市场，我哋韩仔嘅 game， 我哋梗系要有啲优惠噶啦，比本国人有啲优惠。即系，如果你讲埋呢度嘅话咧，那个差距就更加大啦。 唔系呢样嘢，我翻嚟话呢样嘢好，我咧就啱韩仔就啱喎。喂，大佬嘅保障自己人噶啦，即系日本戏而家好似仲系就 是、Sweet 就已经系啦。 荷里活啲西片咧喺日本特别难上噶嘛。 即系你净系 Sweet 就已经系啦。日本有一个日本专攻版有50,000 yen，我哋其他人要买70,000 yen嘅普通版，一样嘅啫嘛。 唔系咩？唔系因为佢自己人啊，傻咗。我觉得呢样嘢啱嘅。 啊！而且调翻转讲，佢系开发啦、发行早期，只 game 仲未红啊，嗰段时间都系本国人情义相挺啊嘛。咁去到主机版，韩国买得平啲，喂，合理嘅喎。调翻转啦，剑星系调翻转啦，剑星系先出主机版，后出 PC 版啊，都系一样情况啦，合理嘅喎。咁但系台湾就好特别噶嘛，台湾做嘅嘢咧，经常系台湾特别贵啊。即系虽然亦都包括部分台湾自己本身嘅发行成本啦吓，讲个冷知识中嘅冷知识啦，喺搬公司之前咧，所谓 Nvidia 台湾公司咧，其实系香港公司嘅子公司嚟嘅。唔好谂咁多嘢，纯粹因为香港税低嘅公司个 香港税好得，香港冇仲消耗税啊，嗰啲关税佢固然征贵嘢噶嘛，香港特别啲嘢特别系平噶嘛。 香港嘅公司利得税系 17%， 我冇记错的话，我唔知而家有冇加到啦。但系台湾入边高一折，呢个都还 OK 啊。利得税你赚钱先可以同你讲啊嘛。你开公司嘅麻烦啦，你搞电子设备啊，输入输出嗰啲嘢，我哋 NCC 新闻都有提过啦。入口件有难卖嘢都想打你税，你入任何有通讯嘢嘅嘢，佢都要同你验过货，验完之后当然要收你一嚿验货费，仲唔要计你中间会有啲咩时间嘅嘢，而且中，等你讲下中国， 台灣嘅官僚幾咁官僚，如果你撞過嘅話，你就知係幾咁噩夢噶啦。成日大家成日都要香港公務員話佢官僚乜乜七七，你見識過中國同台灣嘅官僚，你先講香港啦，好認真噶，唔撇除嗰啲嘢。 好嗱，好唔係嗱，唔係話好認真講嘅。其實香港公務員體系，即使而家浸到而家程度咧。依然好过世界上好多地方噶，即系香港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噶，系见香港人系见识得太耐香港嘅官僚啊，司法体制咧，你就觉得就冇乜嘢啊，即系去到哇黐线噶，你咩地方嚟噶？唔系人哋地方差，香港太好嘅啫。 即系天下会黑一样黑，但系唔同乌鸦都有唔同程度嘅黑。我哋呢只叫做灰色嘅乌鸦，仲有啲黑色嘅，同埋纯黑嘅，同埋呢个纯黑无伤嘅黑。但系你搞到有好， 日本咪知咯，日本官僚黐紧线嘅， 系啊，即系所以佢令到喺台湾整件 product 出嚟嘅隐形成本，无论系明面上嘅成本，都隐形成本都系远高于香港嘅。所以点解 Nvidia 开公司都要开喺香港？咁啊，虽然最后佢而家应该系，我唔记得系搬特啊，定系要搬啊，唔记得个时间点。不过扯远咗啦，有机会再讲啦。咁。所以台湾嘅嘢贵啲咧，有时系反映咗呢扎明面上或者车用及隐形成本嘅。咁当然啦，消费者唔同你讲呢啲嘢嘅，有部分通情达理嘅可以同你谂啦。但系一般就系、是，喂，人哋卖咁贵，我哋卖咁，你同你个国家检讨下咯。点解你个国家啲嘢整件 product 出嚟咁捻多手续，咁捻多繁复，又要呢样又要嗰样？调翻转讲啊，你官僚麻烦得过中国系？真係有啲料到㗎，老老實實，除咗啲私偷國家之外呢，真係幾難嘅一個正正常常嘅第一世界國家。雖然嗱 ,OK, 唔好同我拗台灣係咪第一世界國家，真係有得拗啊。咁不過返嚟啦，咁呢邊咁引申落第二個爭議點啦。雖然就其實都好老例呀，呢個真係我哋老市場出現嘅嘢呢嘛。呢個 Kickstarter 嘅募資入面入面呢，就提咗一句嘢，就話我哋喺呢個唔同嘅國家即係我哋喺呢個啲星馬台棚身份，我唔記得佢列過啲乜嘢啦，總之列咗一堆國家，當然今日面就話包括呢、這個香港、台灣咁多個國家入面都有搞過試玩會性巡展啦嗰啲嘢。呢、這個點解我對佢有少少印象，就是、因為佢有咁樣搞過啦。咁本來就正正常常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你知啲小粉红其实都几玻璃心啊嘛，咁发行商呢边比较敏锐少少，毕竟系间半间中国公司，咁就见到喂呢、這个嘢入边将香港同台湾都叫做国家，咁就有问题啦，所谓嘅辱华问题啦。咁先唔讲佢哋嘅玻璃心问题，其实呢嗱先讲啊，好貌似冇烧起嚟，我所见唔系好确眼，有人烧起嚟，好应该都不会有人睇噶啦，如果唔系唔会而家先发现嘅。不过其实呢度老实讲，就呢度就少少关政治问题先啦。老老实实，如果你将香港、台湾都车埋落去嘅话咧，即系譬如我哋喺韩国、日本、新加坡嗱，我鸠鸭国仔，我唔记得个原本嗰、那个，泰国、马来西亚，跟住香港、台湾国家及地区都有举办个展览。咁其实你可以完美回避咗呢个问题噶，因为香港的确唔系一个国家，所以你国家及地区系最安全嘅做法。一般都會咁做，雖然鬼佬世界比較麻煩，佢哋都係同一個 country 搞掂㗎啦。咁 country 其實唔一定係國家㗎，呢個就太遠，扯太遠啦。國際政治常識。咁但係中文咧就比較好啲，係會叫國家或地區咁樣一嘢就拉過咗。你可以解讀成為香港同台灣都係地區，亦都可以解釋為地區係指香港，國家係指台灣咁樣。模糊咗件事咁啊，算啦，一中国表就算鸠数啦，咁样。 维拉啲咁嘅嘢，从嚟都 啊，咁当初冇咁嘅警觉咁啊，亦都唔可以完全怪得佢哋嘅，咁样，咁啊，然后个另一个问题就咁啊，佢就发一篇声明出嚟，都系七几个名义发出嚟噶，发出嚟就话啊，当初我哋当初讲呢样嘢啊。唔係好準確啊！即係將香港同台灣叫咗做國家，唔係咁準確。啪啪啪，嗰啲滑跪道歉咯嚇。咁到呢度為止咧，其實還算係統一嘅，即係我哋新聞大概係講到呢個位啦。咁當然都引發咗台灣嗰邊人唔爽啦。第一就係、是、啊，你將我哋你係台灣做嘅 game， 將我哋降格嗰個地區咁啊。然后仲有就系、是，喂，对面唔爽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所谓辱华嘅嘢，你就掘极速挖贵，喂，我哋屌紧个价钱嗰度，你好似仲未有声气、哦，咁样呢两种嘅不满啦，咁样，咁啊，可能系呢样嘢真系太过委屈了，咁啊，七 Q 嗰边咧就开始反台了， 咁佢就讲咗两样嘢，第一就系之前发嗰啲嘢唔捻系我写嘅，光速切割、次元切割都， 哇， 诶， 你其实咁快手， 诶，然后跟住就话，诶，台湾绝对系一个国家，呢个我可以肯定咁讲，咁算系保住翻啦，咁咩，我嗱呢样咧到而家为止呢度，我都可以相信可能真系事实，我后边再解释啦，讲晒佢讲嘢，咁佢大概咁样嘅，咁然后就咗嗰个定价权啱啱讲嘅问题喺度扯皮啦，两边，咁讲到个所谓嘅真正公告啦。佢入面有一句呢好特别嘅地方好值得讲攞出嚟讲㗎。佢都系话我就一句定价权通常由边度决定㗎。咁呢个嘢呢其实我有两个方向可以解读囉。第一就系佢真系理解唔到一般人系冇办法一句你就听得明你有乜㗎。一般嚟讲定价权系发行商做嘅。即系发行商其中嘅责任就系 sell 佢出去㗎嘛。所以卖几多钱其实都系佢去定价嘅。咁呢度入面其实系一部分系暗示其实系发行商嗰边决定价钱嘅，唔关我事。咁我唔知佢到底系真系理解唔到一般人其实系未必知道呢件事。即系你呢啲嘢唔系行内人呢真系未必知嘅。咁佢但系佢讲到咁好似大家都知咁样就系众所周知嘅事嚟啦。系冇错的确系众所周知啊老实。咁啊但系仲有一个阴谋信少少嘅解读方向就系佢唔想讲到明明白白。避免到时真系上法庭嗰阵时俾人执捻住呢句，然后判佢如何那样。咁我唔可以肯定系边种，我只能讲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嘅可能性，我讲俾大家听。咁啊，你自己解下话啦。因为我又唔信佢又真系咁，虽然佢都好明显系心机捻嚟嘅，你后边听埋你就知噶啦。咁但系咪真系呢句都咁心机呢，我觉得佢纯粹就系一时兴合合，都未必谂到一般人真系未必知呢个业界常识嘅。咁样啦，首先我相信佢讲嘅系事实，嗰两份稿的确好有可能系 GSE 去写俾佢嘅。第一，佢系发行商，公关系佢哋做嘅，理论上所有公关都应该系佢哋做嘅。当然 check 佢哋只有自己嘅公关系啊，但系呢啲咁嘅声明稿啊，成咧理应系佢哋做出嚟嘅，理应。咁当然佢哋自己 fit 先啊嘛。咁所以而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是他们去写的话 ,7Q 我们当初既然没有这个触觉也都不太可能懂得写一个中国人看得爽的滑跪道歉的所谓辱华文，大家明白了，这些我们之前新闻啊 ,KitKat 都报告好多次了。所以这篇东西尤其是第二篇关国家问题事那个几乎肯定是 GSE 的手笔，不像一间台湾公司去写出来的东西来的。即系呢个个人判断，先系个人判断咋？即系两边有咩唔爽嘅律师份咧，要寄过嚟应该有啲困难，你自己谂点噶啦。即系所以无论明面暗面，理应系佢做嘅，望起嚟都似系佢做嘅。所以我暂时将呢两个都真系佢哋系佢啊。所以亦都可以理解点解佢哋咁委屈，因为发行嘅名义，即系发个公告出嚟嘅名义啊，系 check 叫佢哋噶发出嚟嘅，但系实际上系 GSE 发出嚟嘅。不过调翻转讲，喂，如果你完全唔同意啊，点解你会发出嚟啊？咁佢嘅讲法就系话，因为我哋只系想尽快去平息件事，同埋避免最坏嘅情况，即系游戏下架。因为以前类似嘅情况都有发生过噶，发行商同埋开发商有冲突，然后发行商就一嘢，你唔听啊嘛，落嚟噶，发行商绝对有权咁样做。咁啊，当然有会出个事，我哋以前新闻有提过，但系 B 只 game 已经唔记得咗啦，都系一样咁情况。台湾嘅发行商坚持。我记得个细节之一就系佢个资料片系将 Formosa 调转咗个字，字顺序啊调转咗嚟写嘅，系发行商嗰边话你咁样可能会有问题，即系佢哋小心啊，唔系真系有咩小发行商去笑啊，佢哋认为咁样有机会有问题，两者喺呢方面倾唔埋啦，最后下咗架只游戏，游戏名我已经记咗啦，但系大概有咁嘅意思啦，新闻有提过嘅，咁样但系佢嗰边就唔梗啦。喂，明明唔系我写嘅公告，你哋个捻个走系屌都系屌我，因为上面写系我发行啊嘛，而且仲要讲紧佢入边嘅有部分嘅讲法，即系词语间啊，系好似系讲到好似系 check 个老细自己发嘅咁样样，即系你知系好多时，即系嗰啲咩高官发言稿啊，食嗰啲嘢，大家都知道唔捻系佢高官自己写噶嘛，都系佢下边啲写手写噶嘛，就类似咁嘅状况。喂，你写手写完一嚿嘢出嚟，拱啊，喂，镬就你炒出嚟嘅，咩我要我咩，我唔咩啦，咁啊，本来已经够花生去到呢度已经，最惨嘅就系咁跟住对面就出大绝。 即係呢個先決定由新聞升格個專題嘅地方，就係佢出咗律師信。咁大家就知道某啲人就好鍾意出律師信，就我已經大概都吐槽過一次啦。我曾經上返過一間大公司，佢哋有同啲律師行簽約嘅，佢哋出一張律師信 ,total 幾多錢呢 ?160 蚊。港币丢啦，成食餐饭好少少都冇捻咗啦，甚至而家未必好添啊！ 律师信好平噶咋，律师信唔系当年点解某 KOL 成日俾佢律师信摸人啫？就系佢勾出律师信啊嘛，好似好劲咁样。其实屌律师信周 嗱，我帮你兜，嗰、那个咧，嗰个 KOL 我曾经做过特首嘅 ，OK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唔系仲系呢个嘅，不过已经流已经俾人流放 啊！前特首唔会告鸠你。嗰位 KOL 会告鸠你，我而家帮你兜噶啦，大佬。 其实生活咁小气嘅，但系 嗰次。咁样啦，总之， 继续。 总之咧，就律师信，大家唔好以为好大大件事，但系佢就话咁然后顺手就话啊，跟住已经去到法律途径啦，所以我哋唔再要回应啦。虽然唔讲又讲啦，咁啊，但系去到呢度先。咁啊，就入边讲咗乜嘢啦？讲咗几样嘢，而最爆嗰样嘢咧，当然就有啲互相扯皮呢啲嘢，就即系到底边个责任啊，边个决定啊呢啲嘢，啱啱讲啦，其实好难一概而论嘅，即系你话你系建议，我话你系强迫，系好难讲得清楚。但系佢讲咗样好劲爆嘅嘢，就系话对面喺事发当时，即系发完第一封道歉信未发第二封信嗰阵时候。就已经行过去揾佢，话佢宣誓咁样讲啊，话佢要求嗱、我大 red call 啊，费事有啲咩误会啊，即系本公司尚未自白剑讨要转以谈获得任何收益，反而于5月20日获7Q 向本公司要求逾千万新台币之高额赔偿，大 red call 啊，大佬，我冇任何添加嘢啊。我话咁就花生咯，你呢边又话我几咁委屈如何啦，让嗰边同你讲一嘢就1000万新台币，我就当你 exactly 1000万新台币，250蚊港币，而家以而家汇率嚟计，哇，你都开得几大口啊，你自己卖唔卖咗1000万都系个问题喎，大佬，虽然如果以正常嚟讲，佢哋应该要预计要买咗成几万啊，因为佢入面都讲过，喂，我哋抌乜前前后后抌乜上$80,000，即系咁样计翻落去，如果佢正常咁卖，咁蚀本生意冇人做啦，所以佢应该系只 game， 如果正常咁卖到嘅话，应该最少可以收翻佢哋呢部分嘅成本啦，系咪？咁然后仲有游戏开发成本，所以只 game 应该要卖过千万先啱嘅。不过呢个就得唔得就后面再讲啦，咁样后面再讲唔系指我哋扑街后边啦。即系佢有一个非常强烈嘅指控，而且仲要记住喎，呢份系公开嘅律师信嚟嘅，即系如果佢冇翻咁上下把握嘅话咧，系唔可能发封咁样嘅信。即系而家咁喺 podcast 上面鸠噏，即系都仲可能系鸠噏嘅啫嘛。即系难听讲句，大家都知道啦吓。有时有啲嘢口啱啱错啊，或者系啲推测成，但系你系律师信嚟嘅，最后边有律师行嘅抌章嘅。如果喺呢度入边去讲大话入边，俾人证实到嘅话，你吃不完兜着走啊！真系对簿公堂，你真系要赔噶。咁所以就变成一个好花生嘅嘢啦。咁当然啦，你出律师信，我唔识啊，$100几啫嘛。佢都有7Q入边都有发律师信去告佢嘅。咁啊，但系都系话呢啲你讲嗰啲嘢唔系事实如何那样，我哋从来冇讲嗰啲嘢。嗱呢度入边我又可以再个人分析晒啦，都可以系同时成立嘅，就可能系就系、是、譬如话喂而家咁样我损失最少上千万计，你使唔使负翻啲责任啊？可能佢讲个类似咁样嘅说话啦吓，咁对方我亦都可以理解，将呢个嘢理解成为要求佢赔翻佢损失嘅钱，但系我损失咗钱，要求你负责任。唔代表一定系要你赔翻嗰嚿钱噶、哦，即系所以呢度入边好吸引眼睛嘅逾千万赔偿要求咧，就其可能未必事实。咁佢一边话有，一边话冇。咁假设两者讲嘅都同事实不相差太远，冇人刻意咁栽赃唔去喷人，大家都用自己眼光去睇嘅话咧，有机会系成立嘅。就系咁啱，一个就只系话我有咁嘅损失，冇话你一定要赔晒俾我。即系可能佢讲嘅只话。喂，咁当初个分成可唔可以减啲啊？而家咁样我哋咁大损失、啊，而且嗰嚿嘢个公关稿系你写噶嘛？咁啊，你搞出嚟嘅，唔该你同佢搞掂佢，即系要佢赔翻啲嘢。尤其是咁佢入边佢讲到咧，就系因为呢啲嘢就好明显地唔合法律嘅。即系如果我因为对方发行嘅情况出现问题，无论你当初签嘅合约有冇写，你都应该从法律途径去对方追讨。但系大家都知道喺台湾。 是从来不讲法律的。好认真的，我跟台湾那边写稿呢，是我催，是我要强烈地要求你跟我写返 个合约给我。即是他们是好撚不喜欢写合约的。然后最终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跟住就口同尾咬了。你说你当初话如何那样的、哦。另外一边话你有讲过咩白纸黑字啊，有没白纸黑字的合约啊，冇喎。成日都出现咁嘅状况啊，我哋都报过几次噶啦。但系呢度入边咧，佢就唔单止系唔关系合约嘅问题，佢系可能呢个所谓求偿都不过系口噏噏嘅啫，即系等于我大佬口不依都会提讲，你仲差我一个赌几大？因为当初唔记得咩事，已经唔记得咩事，好小事嘅咋。即系入边就话，我就一咬牙切齿话一定系咁样赌几大，咁样讲完，咁然后。结果就我错咗啦，咁佢成日有时都会攞翻出嚟讲，诶、哎，你睇下个赌几大、啊，讲笑可以咁讲，你商业公司可以咁样做嘅咩，大佬？即系兄弟间都唔系咁样做啦，即系我哋打牙教赌餐饭啊，都真系会付费翻啦，系咁啊，唔紧要啦，总之扯远咗，唔好意思。咁翻到呢度，咁两边各发到嘅嘢就系主要就系讲紧你噏嘅，我哋冇讲嗰啲咁嘅嘢，你唔好乱讲嘢。咁啊，佢就有啲咩沟通啊，个如何那样嗰啲嘢啦。咁，喂，成件事真系好啦，最终变咗互法律师啊，而且就我唔知系边去做嘅，因为其实我哋好难知道啊。总之最终嘅结果就系 GSE 唔再系只 game 嘅发行商。咁呢度入边可以系 GSE 本身单方面话嘅，亦都可以系 7Q 单方面话嘅，亦都可以系双方协议完走同你离职一样嘅啫。通常情况下，边要求先嘅就要边要负责嘅。但系呢种情况咧，大家都心知肚明，两边都互相指责，冇办法再合伙噶啦。所以和平分手系一个比较理性嘅选择啦。我唔知佢哋点搞啦。总之呢、这个就只有佢哋先知咁、嗯。但系总之佢现在只 game 嘅发行商就已经唔再系 GSE 啦。咁就讲翻钱先啦。我知另外两单嘢仲有两条线战线，仲有两条战线噶，唔系净系钱啊。钱嘅战线方面就呢头嗰边退出咗之后。7Q 嗰边，我唔知系为咗显示决心啦，定系当初就系决定呢个价，定系点啦？即刻将台湾区嘅定价降翻做200几蚊台币，即系降做同中国嘅价钱相当。老实讲系有啲矫枉过正嘅，不过考虑到佢而家系要灭火嘅话咧，可以理解。因为呢只金如果系以中国卖紧200几蚊台币嚟做瞄点嘅话咧，台币嘅正常定价应该系400蚊附近。是佢正常嘅数嘅，300-400蚊都系一个合理嘅价钱。咁啊，500-600就有啲夸张，但系其实都勉强可以接受嘅。800嘅当然系辣着火啦。所以佢一踩就踩到落底，直接按到200几，因为佢目标唔系话要赚几多啦，已经系保住条命。一嚟就当然你下唔下架会有一个问题啦。二嚟就系如果全台湾去切割你嘅话咧，你就乜 Q 都冇噶啦。中国嗰边唔买单。一部分是因为刚刚讲辱华事件所谓的辱华啦，另一部分就是这样你这样扯皮法啦，即是中国的市场旨意不上啦，那你台湾市场你还不够忙咩，那所以他有一个真正能显示到诚意的价钱。这方面其实我都有几等他可怜的，即是虽然可怜的人必有可恨之处，大家明白啦，我不是纯粹说他道理在他那边啦，是他讲的这一刻呢，因为原本的问题就是价钱问题。呢、这个就大镬啦，因为如果好似无人心胸咁，系质素问题，你都仲可以话哦，我俾时间用努力更新只游戏，证明俾大家睇，只游戏系掂嘅，只不过当初唔小心吹大咗啫，我最终会 fulfill 翻俾你嘅。即系当然，而家就大家有眼见啦，所以虽然啦，就呢只物 case 真系绝无仅有，2077同无人心胸呢个类似基因绝无仅有，但系佢哋都还好少少，因为佢哋系质素问题，只要佢可以。俾翻好嘅質素出嚟咧，就得啦。但佢嗰個咧係價錢問題，佢唯一辦法就係降價，冇第二個辦法。但係降價可唔可以降價到足以表示誠意咧？即係大家都知道，當你嚴上到咁嘅地步咧，多你就話比原本更加低姿態先有機會可以展示到誠意。而咁講會唔會有啲過分？但係以台真嘅性格咧，係唔會接受啲乜嘢，即係。仲会有一扎散人系唔买单嘅，即系调翻转中国都系啦。你话跪道歉，所谓道歉本身就往死里打噶嘛。除非你真系嗰下已经系即系跪到好捻彻底，但系价钱上点样跪到好捻彻底咧？唔使钱啊，佢真系同咁不如悭咗价，当件事冇发生过算啦。 所以佢好惨，呢方面系好惨嘅。佢冇办法变咩展现诚意，你话肯咩后续更新啊，如何滥用嗰啲嘢，都帮唔到你当下因为卖贵咗而产生嘅出嚟嘅问题噶嘛。 嗯， 就算佢而家其实已经低过咗建议零售价啦 ，Steam 嘅建议零售价低过咗噶啦，仲要低一折添啊，应该系比20%仲要多。因为佢原本喺中国卖紧200多蚊台币，系比 Steam 建议定价低咗20%。台湾都卖200多嘅话咧，系比 Steam 建议定价低唔止20%，应该系40多甚至60多%噶啦。我冇查过数啦，等下后讲后赔啦。即系佢已经低咗咁多啦，但系大家依然系唔多接受，有部分人就唉算啦。不过佢嘅所谓算咧就系唔捻烧你啦，想我卖只 game 啊，冇问。即系因为有啲嘢都点搞明啦，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咁钱呢边咧就去到呢度，因为去到呢度已经严重 overrun 啦，咁啊所以咁啊容我卖个关子，细日后我再讲完佢啊。咁啊呢一集啊到此为止，下一集再见。 拜 拜。